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通过读诗一种轻奢这篇文章为大家介绍几本诗歌类读物。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长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的节目我们欣赏了读诗一种轻奢的上半部分，作者介绍了近期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俄尔甫斯诗一丛》第一集等诗集，整本的装帧讲究的诗集拿在手里有一种仪式感，在匆匆的生活中可能略显奢侈，而手机里的诗篇就显得惠而不费了。我们继续欣赏读诗一种轻奢，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不止一位受访人提到了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对诗歌阅读的促进作用。相比于小说，诗歌通常篇幅较短，阅读费时不多，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而且诗歌能提供大量金句，非常适宜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和分享。一些读诗的微信公众号动辄10万加的阅读量，也印证了诗歌的这种阅读特性和阅读方式。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一些有较深基础、具备专业素养的读者，对诗歌的阅读和翻译也在提出更高的要求。冷霜向记者谈及了诗歌的研究性翻译，认为这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有些诗人，他们在自己的母语文学中享有崇高的经典地位，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独特的艺术造诣，他们也是自己时代的文化和思想巨人，需要把他们放到更宽阔的背景中去理解，拉开历史的纵深，而不仅仅是字对字的翻译或文学性的解读。诗是我们内心的声音，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无论出于什么样的需要，翻开一本诗集都是对心灵的倾听，这样的奢侈其实不难拥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9月一口气出版了4本米沃什诗集，冻结时期的诗篇，米沃什诗集一，林洪亮译；着魔的古桥，米沃什诗集二，林洪亮译；故土追忆，米沃什诗集三，杨德友译；面对大河，米沃什诗集四，赵刚译。 切斯瓦夫·米沃什，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见证了20世纪欧洲大陆的剧烈动荡。他的诗歌创作深刻剖析了当代世界的精神危机，坚持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并与波兰古老的文学传统进行对话。1980年，他因作品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类在剧烈冲突世界中的赤裸状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4卷诗集汇集了诗人1931年到2001年间几乎所有的诗作，共335首诗歌。米沃什通晓波兰语、立陶宛语、俄语、英语和法语，一生忠于母语，坚持用波兰语写作。这套中译本也是由林洪亮、杨德友等波兰文学专家直接从波兰语翻译的，是中文世界首次比较完整地呈现米沃什诗歌的面貌。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8月同时推出高蟒翻译的《阿赫玛托娃诗文集》、《安魂曲》、《我会爱》和《回忆与随笔》。 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在中文世界的译介已经相当丰富了，不过还是会不断有新书推出。这套书包括长诗卷《安魂曲》、短诗卷《我会爱》和散文卷《回忆与随笔》，与著名翻译家高莽先生生前亲自编选、翻译并绘制插图，每本皆辅以导读文章，带有收藏版的性质。此外，2017年推出的三卷本《阿赫玛托娃诗全集》由晴朗李涵翻译，收录了诗人从1904年到1965年间创作的所有诗歌，也是近年来诗歌翻译的一项重要成果。 活字文化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推出北岛主编的《鸿鹄丛书》，一共六本，西北欧卷《语言丛林的游戏》，东欧卷《割裂与伤痛的记忆》，南欧卷《橄榄林的黄昏》，中东卷《炼火尽头的祈祷》，北美卷《太平洋上的风》，南半球卷《南十字星之下》。由北岛策划组织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自2009年以来隔年举办，已有遍及世界各地逾90位知名诗人参与。除了交流活动，每一届均有诗歌出版物留存，收录每位访港诗人的作品以及资深译者的中文翻译。鸿鹄丛书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丛书中既包括被誉为东欧世界先锋诗人代表的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美国原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等，也有在国内并不知名但在母国的诗歌界却有着十足分量的诗人，如被视作聂鲁达以来最重要的智利诗人劳尔·朱利塔，优秀的阿拉伯语诗人穆罕默德·贝尼斯等。显然这套书的目的是尽可能展现当代世界诗歌的最新版图。这套书按照地域分级选编，每集收录5至10名诗人的作品，同时收入诗人原作与中英双语译文，每位诗人的作品独立成册，每册诗集都是由袖珍小开本，便于携带阅读。雅众文化2018年6月至8月连续出版4本日本诗人的诗集，20亿光年的孤独，古川俊太郎诗歌精选集，不畏风雨，宫泽贤治诗选，金子美玲全集，一握沙，石川卓木诗选。在民营出版公司中，雅众文化推出的诗集是比较多的。雅众诗丛推出了日本卷中收录的诗人古川俊太郎、宫泽贤治、金子美玲、石川卓木等，在相当一部分读者中都称得上是热门诗人。可以说这些书从选择作者到装帧设计都是典型的小资风格，目标读者明确。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诗歌之外，雅众诗丛还包含一套国内卷，除了费明、冯至等前辈诗人，也出版了黄灿然、陈黎、兰兰等当代诗人的作品集。 好了，朋友们，读诗一种轻奢我们欣赏完了。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近期诗歌的出版还是比较活跃的，出版界在诗歌受到冷落的大环境中尽到了责任，对百年来世界文学范围内的诗歌成果进行了呈现。正如作者所说，今天读诗的人，特别是读现代诗的人，可能的确很小众，但是我们的人口基数巨大，个人的阅读偏好千差万别，在各种文体中最讲究练字练句，对创造性新鲜感要求最高的诗歌，始终会有一批有品位的读者在关注在追随。近几年古诗词阅读借助各种媒体的提倡传播而渐成风尚，而语言和意象更接近当代读者生活的现代诗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长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赤沙勋爵在这一代很有声望，他的妻子杜洛西出身名门贵族，直到现在人们还称呼他为贵妇。勋爵夫妇生养了5个孩子，2男3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大女儿已经出嫁，3女儿刚刚订婚。